多少最爱已退隐，熬过青葱的光阴，曾是我考得高分战利品。风烛的纪念 版。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烈日灼湿，在耳边轻轻敲响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哲彤。我不想给你讲故事，也不想给你讲什么道理，我只想陪着还未入眠的你听听歌。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故事，一个温暖的故事。 天上飘的云，随着风的方向，而我心底里的那个他在哪里？常常对自己说，这一次的错过，也许就是一辈子的分离。 被寂寞烘干的空气，泪干了卷起的日记，被大雪覆盖的记忆没了呼吸。 曾经的你断了消息，曾经的我丢了自己，曾经放在心里的约定难以看清。 世界太多相爱的人，一分开却将爱锁得陌生人拥入怀。我和你的故事不会再被解开，除非一切梦里重来。

你正在抱着电话彻夜未眠，而我想用我的声音寻找你，你在哪里？难道你是透明的？ 我看见自由的雨，水面很透明。我看见天上

就那唱歌那个，就手指那个，她是我们班美女，上学那会儿还是我梦中情人呢。 莎拉·麦克拉荷兰的一首《安吉尔》，天使。我觉得你就是天使，我的马路天使。你还忙活着，还在等活，还在送很多人回家。来，听我给你唱首歌。 我现在要唱给你听， 我现在要说给你听， 以你方式感觉自己， 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。我只想这样， 唱歌给你听， 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 这里是夜歌。 你在说给谁听？ 窗，遥望天空，数不尽的梦苏醒，闭上眼睛，仔细聆听每一次激动的声音，不再恐惧，大胆的飞行，爱让人充满勇气，你是善良的心，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，你是善良的心，精彩，认真地做好自己，深深祈祷，寻寻觅觅，何时可以停止找寻， 没错，我们都微不足道，黑夜里似乎没有人理解我们的心情，可你听，在夜歌中你就是那颗最闪亮的星星。现在我要闭上眼睛，轻声地对你说声晚安，我是吴兆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你是善良的心，我早已学会放。